第几年？ 毛笔。 毛笔。 毛笔。 哎，毛笔毛笔 毛笔毛笔毛笔哇！ 里向个潘经理是气呀、啊，说什么子？哦，自动那个高级不会的编制个，顶顶我也没身后是毛笔，恨得嘞，恨不得我快放进天台来，跟你都扣扣毛笔呀，毛笔呀，把这些粉笔。这一下嘛，哎呀，这一生，此生一生，我啊，听雷子打耳鼻风。这十根头发九根披上夫终于没明人气，我等一下这样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把你们才讲我难看，你咋看看我这面孔别致你为人难看，这个三姑娘生个漂亮才了孩子要气得上呢，哎，想得黑大得不动气嘴， 等到饺子落饼像喜娘妈的我新娘娘猜到喜堂郎香，欲请新贵人，欲请福头啦！啊啊啊！区区福头啦，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呀、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群大花人离避难道出门，直到今朝福音信，我带着故事。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官人，感谢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路三的二，说那个叫行队，都说他没诚信。对狼打个女娲军，孙狼抓到个红海青，日子两个写什么事物？这些姑娘喷了些那个老女性，语气啊语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哇！夫妻两家头交把天地，红罗千金送着洞房，害人西部太出，糊涂郎我门归国，妹妹家最大潘经理门的做啥么？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对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潘经理，顾啥好？三姑娘来天方金子。这股子心上扩大，呼吸急促么，血压上升，得神的嘛，不行。 这么来天呢？哪接天？马上就没接天。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没办法，不忙上这还忙活，你要不接天放进，比偷放进的子。好不容易呀，我快放进。 哟，一个难为的么身体，一个。 那百姓带着侬，哦，带着，怕难为人。从大概搿张饭食等我糊涂郎差不多了，都还蛮难看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了怕难为人，你两家头算啥了？你家半斤八两，家胖家粗，差不多了。搿么糊涂郎，你要看你面孔嘛，热过去呀，嘿嘿，搿个人呐、啊，你没上到二十，后仰高人一等。怎么这个样子？面孔不看，没看你背你一娘棍， 因此乐子两根线手什么丁了铺进的白用来扣啊，真是心房里逼逼心。 那行的是哪个家？哎呦，这份里面放进贴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夫人们就是夫妻这样。那新娘不个家？哦，对子刚刚贴特放进我自个发汗，我们铺内为定身体一般不个百姓里三个人我无位子，当时我在那哭里发气完，我有个跟我唯一的那挂事情上边。自个夫妻子呀，怕啥个难为人呢？快点不走去！要让潘经理的心目当中，搿糊涂郎生得异常异动。所以不走来个目光盯了上头了，郎心。你走分君，千莫非天？哟，那么不叫？不依人呐！昨日潘经理寻个糊涂郎寻至半夜分神上， 搿乃望着上头看么哪看得见？人家眼睛盯了下头看么哪看得见是？乃么分看见糊涂郎的口袋了清清爽爽，总当时高兴难看个，现在一看么啥叫难看？标致漂亮，看这个糊涂郎啪水啪家十身光鲜，哎呦！标志改，偏难改，搞不上财，搞不上财，搞不上财！ 普京的大概也不懂借口，这口气是搞上门去厉害，没懂没懂，没啊没啊，上去看你懂了啊！没懂没懂，给他嗓子做什么子？没啊没好，一个东西也怒啊！但是搞是怕水，怕个心细撒谎，上一浪想会立得来的啦。 这是也不出来的，没准啊，弄水就糊涂不了呀。 发财，这不体力的水是你吗？ 没得没得，刚见你两个的，八十三岁是我呀。 也还得我自个一个糊涂了，我当时一下一刀送进去的，来让我门前可以办好我，自个一个糊涂了，也是你来办好我。龙哥哥，我要我们来帮你了，嘿我！哎呀！ 那是不好个子。东方花烛夜， 编剧是俺骗俺子，弄西亚夫为他呢给我。 哎呀，可绝无听不懂子玩。 我也不能呼吸了他呢，我真不白发呀。我发他呢是也去吃胡丝给。 那是更高兴熬过日子，真记得。 你别夸，我来讲给你听呐。那一天，我在金房之上把手并没长大后，命我上他门。长大见我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辅导长，阿是奶分他高兴。我说女娃没准分他给，干嘛这个？我送把那个小屋的非来动地来看呐。我说女娃，你们非动地，我把当事情为是也动地，我穷不够他不起非，干嘛这个？我另外再加不点一两银子，非来里的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是女娃，你家女东的人不晓得你穷人的苦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小生意，风吃一不娱乐任务啊！一搞的要上去呀，父母们那偷着去高兴的，我在你那边，赚到面孔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次阿哥讲三张饼，女娃饼饼为日饼，你是个真饼。我送上批次到俺们里陪你吃故事啊， 吃故事， 哎，吃故事， 说个代名词，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得你分配工去哪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一见到潘经理拍板的，你现在非还是老混吃故事，故事非要吃，那么他潘经理，潘经理非他吃故事，我这。他是人么不人情，与谁明送过举杯金阳啊门，哎，送一副口内喉。 这个一番我们无人明白，张道为的上是讲必告假婚，立个个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与你压力，你十三弟弟带我房间里下来，实在嘻嘻，为着我也做了地不帮你踏踏，我撇开为的，你心为不满，所以我告不了十个二十个内裤的糊涂了。 亲弟，不能看不清楚，我没有分开。你先可分有没讲给？你两家的师傅配了，你想着，你不是讲年轻，是讲憋屈；我们是讲年纪大，是讲内裤，是讲二十。你先伤心得给，你先不然啊！你讲不是我家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分那个呀？你分有没奈得我哎，嘴巴。 四话大真， 真怪我从来不会骗你，怪不要你说，在这门张大夫叫个一两银子水的刚八八岁八光个岁，这个我刚说的挂的饭挂那个是个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哎，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身上许多银子，亲啊走着打包着肯放我办。你良心虽如何，不过那个人伤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花弟，你才肯放我白，花弟去，等一下俺们通知了一办法他个。对，花了外周身来，谁搭在门市浪向一定要开门。哟，见了我哪里去？ 我倒去哪里问我母娘子，这不是该怎么为娘告吧？ 可怜的父母在一说万的脸、哦、 你养娘来这四个字、嗯、哎呦，我说你做你这这不是该怎么在亲戚屋里去对过对过 我一定、 啊、你赌了亲啊哎呦，可不难呀、嗯、不亲戚们在半路里去登他娘 你不一定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明的别个胡同上为呀，可根本哪白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脱啊！ 哎呦， 哎呦，你别哭娘，别哭！东东南京想想办法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不去吃兰花开。哎呦，这个作孽的，根本是俺吧？你既然不兰花去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哎呦，你小孩我风刚五了哇子个。这个、啊、你带过来给他带你两个的这个光明夫妻那可难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啊你们是在理想我在门啊的在国杂铺我困难啊的你理想们我在高浪上去妈妈设备妈的不接地啊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等我长大我依然人是为他们你醒了与其自然后你做过最不成我就几乎会偷懒呢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个就毕竟把子当做自亲我们每次的为了要勾引我儿子实在嘛你两个就叫王玉国四玉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的鸭子呢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难 斧头老真是世高老像下雨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子，但自个晓得，我等那个他一直死下去，不是一个斗日子。我老天不看，见我带上大伙去了，长大晓得我个情况，上去我个配不了糊涂了，帮了我门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嫁不糊涂了，要么回州去种的地不往你讨讨，回州去不牛干，嫁不糊涂了，得力毛毛脏气嘛，实在不脏气。那么那面孔那口子嘛，人啥都的嘛，我还是孤立着呀。那么那人二些子嘛，面孔灯样的嘛，我还是傻傻着呀。一样不离弃，夫妻也可以死的嘞。今天跟你讲哪个讲？别个赣州一下正在盈亏的牌上，糊涂了自家的行业，肯放我办，屋子不够男人哪家？你分有也要有，不肯也要肯，我怎能够有自家面孔啊？想想家大吧，那个咋细致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那等了屋里向怕水怕着些。你认为温巢胜秋，我一定会得围住嘞，我偏不住嘞。你认为我不会得搞不糊涂了，我偏上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些二些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男人。也告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刚刚口口二是二的嘞现在口口二嘛二二的单位远程给刚刚口口内口是内口的嘞现在口口带要危害了呀这边告诉分别吃呀哎呀良心害了呀告不个种女人不吃亏的对真定告不你一个告不你们中国要有啥称呼了一出你的一子啊大郎 你拿见我大郎的家那必是十本人的走啊如果再想十本人只有三郎四郎不大郎的可是我比十本人啊吃高来那还假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分手去了。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你别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我啥子，看我啥子。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你想嘛，鱼子，根本我敢打三万。 谁叫我写出来？哪个男人还高处还打三个叫？ 这个感觉也像美海欧海的道浪，你看我道上两个的道的路达是路达走的又打了 又打上啊我咋这大浪众卿大事叫做倾听我一个节目感谢云小姐你的风采注意那么你这个是刚刚能满人啊唱几句唱的上家的楼 Hey, see

漂亮，你们俩 比你妈妈的弄得上面呢。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像男人衣屋里向洋人似的，我下半生是这样来排队的。像这个小伙子外表的都够蛮光爽，一打打拖来洋娘下岗工人，我不要我接的。那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个人发财了！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台上向自个吃两副杯茶拿起来，三十一的唐大夫大神仙抓把茶一开始一冲，来来，反正请喝茶。 饭家是个杯茶里够吃的，上天来看看杯子浪将肯定要激活有激活。不不不，我吃不够。 奉喜带上阿叔忙忙，总是去拿啥个样子的。燕军过来，范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地参脱聚会，当着那范家人的面，我搿只杯子是黄道是道，当着清清爽爽，还不放心。大概的。差不跟谁在太阳光里像一只玻璃杯呀、啊，晶莹剔剔，那么总是放心。各位的，大喝一杯吧，开始。范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生意，各个谁是？啊，多谢了。手杯端起来，哎呦！味道好极了。 我怕是所有东西也吃，还是我们大会不开始吃那个事情。好的，第一把我欣赏我的该懂的挺心的，非要等了给他太大吃松吧。那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放心，找范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三郎一起 沙几锅阿苏拉黑了一笔的炭，等到一带聚他了，似乎他一个人手上了该搞的了。其实是有一头皮的黑，我想的那白先生好，但是两方的对立在总害了黑，其实一句才讲不出。对于神德之门多长子了往年鼻子上， 可外家是好让人愈合。上帝来个自己想的美好，第一句么门上，第二句么刚上，哪会的上上过一句黑我才门不出。那哎少卿们，你看，台子浪向一面镜子，镜子过浪向插着一张三寸半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搿张照片浪向的人，虽然门是一个位姑娘哇，像啥有闲话者？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啊，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得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你讲故事我最要听了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姑娘带你拍的。那么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好，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哦， 那个。这个本来一条线，而且虽然有一点点窄，但是这个眼睛这样那样子。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彩的。 后来你就发现了，他的照片才是好画的。 哦， 嗯， 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玩。 喂喂喂喂，你咋听啥当吧？虽然面孔没那么良好，就还是买个光头出来的。 阿哥子，恭喜侬！我搿个人帮了，边上有点太意了，阿哥子。是不是外家是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恭喜侬！我让姑娘们这个袜子摊摊开来，就再也关不拢了。搿种味道，搿种经验，我想，侪是我各位先生侪有搿种经历，侪有搿种经验。 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就这样过去了。 没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擦，过去了。后面的老乡生气呀，立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夹，立至30个钟头，胖外面头下来狂，胖子门里慌些起来。哟，范先生不早了，我看呢，刘大兴吃午饭吧。 什么？ 我去搞点炸酱面。 去准备着。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神医的不要紧，要紧啊！不不不啊！不不，我要问。 刘大兴吃午饭，炸酱面。 不，对对，你想，我吃5块洋的，让我杯子丢下。 哎，范先生不好意思。 那个官人，对对。 老先生口气上5块的眼珠子叫我淌出来。趁新郎很福的往那石头奶奶里，但是该子反向的中国人走不成，但是不一样不少。爱心地把那个三柱的抗他不能多娘个母亲，那龙翻的来。台子上像有张旧报纸，灵机一动，喜鹊先狂。5块的拍起手来，忙着报纸下头一看，那范先生又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跟他分析呀，快送送范先生嘛，是不是？ 那范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的一句备是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是我送，我送，我送， 不是你送这个米的脸呀？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来来来，范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为的上不送鳄鱼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狠子，说你知道听你出大度，不一块洋的，今朝一分5块，很深一代的5块呀、啊。收拾各位姑娘，鱼的就是破人，勾衣服去。那个位先生也就是，我今朝就应该为送的上个礼物不能，但是屋里向一定是谁，你叫我送啥呢？看见自家张照片没得三呀，小子！刚刚各位范先生看搿张照片是王春在世上好汉，当初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啊，看你搿两行的一切气的眼睛过来，照片拆开，拿张旧报纸拿过来，捏，里向得出来一张5块的，再在杯子下头一看吧，5块的没得搿只。阿叔的睡觉是得快，根本的哈要躺下的，要配厚床的，等于是干不娘。5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挪张照片，刀刀的星星，挪板子搬一搬，后面人像坐地子刚坐出来。范先生， 老钱，你好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范先生丢东西了。 啥子啊？俺是范家玉门忙着他屋里呀，气气不不不，趁风心上顶他忙着的皮夹子，一口。戏里向是生字吧？哎呀，不要么说，刚刚报纸里向有张5块的了，想到该那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范先生，那里走？ 是不是个伪家子？过些辰光听见班里头一个姑娘的声音，阿伟这是冯西家，头胖白过来一看嘛，啊，果然是你，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个浑身个里头不知啥地方来，一个进来弄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啊、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呢。 有啊。 我晓得我文德人，你都屋里我晓得。 拿。 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我送不那个呀。 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不然你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的呢？怎么是两把，让我看看吧。打，再过来，刚要想搞开嘞。 哎，别看，看了就要不灵的。 回家是三个出那个地方。 这地方刚是跟阿弟不是民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车，这样么子是你送给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保证？这你放心，我保证一定回到家里去。 嗯，那么放心，谁一送。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谁的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轻。

送公公， 免送。 你出来，哈哈哈哈哈 听众朋友，再会。